OK，我们按照课堂的那个钟，我们按时开始哈。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每7天有一天能够来这里敬拜你，这是你赐给我们何等的恩典。天父，求你让我们今天看到你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是有何等的盼望，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到这里，只不过是预尝那我们将来要得到那盼望，让我们知道这是恩典，这是极大的恩典，而不是只不过是仪式或者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就将这喜乐赐给我们，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今天是第22问，上课之前我先有人要买这个的，我建议你们推出一个班带。然后团购，然后我可以给你们橄榄花神的经理业务经理，那他我跟他讲了说，可以直接跟他这边，如果弟兄姐妹要的话，可以直接跟他联络。那现在他们网上出来的价钱是你单买的话是9折，520九折，你超过30本是8折，OK？但是你团购，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给你更优惠的。你可以直接跟他联络。所以，如果你们推出一个班带要买《认识基督》，Mark Jones 的终于出来了，翻译的，不是《认识基督》你们推出一个，然后我给你那个经理的联络方式，你们自己跟他们联络，看他的价格会怎么样？520。你如果你网上直接买是9折，然后一次买30本是8折。可是如果是你们直接跟他联络，也许他叫叶经理啊，蔡经理，他可以给你更好的折扣。Anyways，好，我们今天是信望二第22问，我们好像好久没有，中间中断了好几个礼拜。我咖啡，我们还是念一次好了，好不好？谁被赐予基督徒的盼望？大家，谁被赐予基督徒的盼望？答。谁被赐予基督徒的盼望？这个问题已经回答自己了。基督徒被赐予基督徒的盼望，但是我们比较少，也就是作者在这里要强调的。我们今天要看的，他不只是赐给每一个基督徒。这样有谁？有比较好吗？有比较好吗？嗨嗨嗨嗨，比较好吗？有电，有声音吗？有声音吗？OK，好，我们今天要再注意，我们当然知道基督徒的盼望，当然是赐给基督徒。我们之前已经有讲到，我们当我们讲盼望的时候，真正的盼望，基督的盼望是唯有基督徒才能领受的，因为这盼望是，就像信心是上帝所赐给我们超自然的，并非出于人自己的意志、人自己的努力可以得到的。It's a supernatural grace， 超自然的恩典。所以当然只有基督徒，但我们今天要特别看到，这不是只是赐给个人基督徒的盼望，而是一定是在赐给基督徒集体，也就是他的肢体教会，是在教会这个处境之下将盼望赐给我们的。我希望透过今天的讨论，会更清楚为什么，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在你们如果有些人已经有买这本书，可能已经看了这本书。这本我觉得 Mark Jones 在这一章里面，他提到这个重要，然后他就开始，应该有了，有声音啊，对对对，然后他就开始写一些，然后他真正的重点，我觉得他没有，他要提到好像他忘记他的重点，然后他开始写一些其他东西。但是 ，anyways， 我们今天讨论应该可以看到为什么。理解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蛮重要的，就是基督徒的盼望一定是在集体这个处境之下运行出来、展现出来的。我们先看一下基督是否有信望爱，基督是否有望，是否有盼望，有嘛？对不对？我们有一个概念，凡我们所领受的，基督自己他自己必须先领受。或者说，这就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他所领受的 他领受了，他升天之后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然后再浇灌给地上的肢体。那我们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会问基督有没有盼望？因为我喜欢用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我知道和合本他的翻译他用他，可是在和修本的翻译是翻成基督，因为基督如何我们在地上就如何。和合本标准翻译应该是因为他如何，因为上下文的话比较直接，他原文那个希腊文就是他。可是我觉得如果你仔细想用一些神学的方式来思考，也的确在那段经文里面讲的是基督如何我们在世上就如何。也就是说我们一直有讲一个概念，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圣灵就在他身上工作，他领受了，上礼拜讲到有讲到他领受了圣灵，圣灵用公开的方式降入他身上，这是一个公开的宣告，这是我的爱子，宣告他的身份，也公开的用人可以见耳朵可以听到的方式公开宣告这位爱子就是弥赛亚受膏者，也装备他做他要来父所托付给他的使命。所以他的受洗在他的公开的事工的开始，然后有圣灵公开的降入他身上，这个是非常合理的。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圣灵在基督的身上工作，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帮我们做了一个 master copy， 一个本本吧，是不是范本，一个 template。 圣灵如何在基督身上工作，现在他就在复制在每一位圣徒的身上，圣灵如何在圣徒的身上工作，这个是我们平常比较少想到。因为通常的教会我们通常几乎根本就不会讲到圣灵在圣子身上工作这个事实，但是改革宗里面，尤其我们改革宗应该是最讲圣灵的宗派，其中一个最精彩的就是因为我们追溯圣灵的工作到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更完整更精彩的讲圣灵如何在我们的身上工作。所以如果兴旺爱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或者神学美德，或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凡圣灵在我们身上结出的果子必定先在基督的身上结出来。所以我们看他的盼望就可以了解，因为他是 master copy， 就可以了解我们盼望的本质是如何。我们可以看说更具体一点，基督的盼望，我们大概会想到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他是为了摆在面前的喜乐，所以就轻看十字架的羞辱， right？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譬如说我很喜欢那个以赛亚的仆人之歌第三首，以赛亚书五十章那一段，以赛亚书五十章第五到第九节，他说主耶和华开启我的耳朵，我并违背违背也未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两颊的胡须我任他拔，人侮辱我向我吐唾沫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羞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也知道我并不至蒙羞辱。我硬着脸面，路加福音我提到他有一阵他硬着脸面然后朝向耶路撒冷走，那是路加福音那个转折点，然后众人都因此惧怕，然后门徒们跟着他，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也知道我必不蒙羞，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能与我争论？让我们来对质，谁能与我作对？让他近前来吧。看啊，主耶和华必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这个是当然是关乎我们主的信心，他知道他的父必称他为义，但是这也是什么信心？这个信心又有一个未来的层面，这个未来层面就是他的盼望，他知道他的主他的父必称他为义，虽然他在十字架上要经历我们完全无法想象无法理解全然的被他的父所离弃，但是他说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没有人可以定我有罪，为什么？因为我顺服了，因为我一次都没有退后，因为我来了，我就是要行他的旨意，所以我必不至蒙羞。 而且他要称我为义，他与我相近。可是这个是在讲的是什么？是在他要在十字架上受尽羞辱，在十字架上被人定罪，而且所有的罪也实质的要被定在他的身上，然后他要死在十字架上。他知道未来，他的信心有个未来的层面，right？ 这就是我们之前讲，我们的盼望必定是由信心产生出来的。信心有现在和未来的层面，因为信心的内容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相信神所告诉我们的应许是现在是不会实现，是未来才要实现的。 OK，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已经看到我们的主是有盼望的，他的父要称他为义，他的父要帮助他，但他也全然知道他要死在十字架上。或者我们也时常提到一段经文，就是诗篇十六篇，在十字架上他也知道他的灵魂必不被撇在阴间，他必不见朽坏，他的因为你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当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的手里，他说了这话气就断。这不只是信心，这也关乎未来。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你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也关乎他的盼望。神学美德信望爱，我们通常讲在我们个人，我们有信，我们有望有爱。今天我们要特别讲的不是在个人的空间所培养或运作出来的，一定是在一个集体，是在一个教会的处境之下，在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肢体之下培养运作展现出来的。我们只要看一段经文，加拉太书五章五到六节，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们念？这里就是很典型的一段经文，信望爱同时出现在一段经文里面。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为什么它一定有集体的层面？谁能帮我们念加拉太书五章五到六节？ 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人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这里有信心，因着靠着信心，然后盼望等候所盼望的义。等候所盼望的义，也许大家会想，我们不是已经称义了吗？怎么还有等候所盼望的 dikaiosune righteousness 这个概念？大家看那个罗马书八章二十五节，八章二十三节二十五节，就是我们已经领受儿子名分的人，仍然哀苦叹息，领受那儿子名分。这是讲什么？最终公开的审判，公开的称我们为义的时候，那个名分要被彰显出来，不是还有另外一次的称义，而是我们现在的称义将来要公开的，上帝要公开的宣告出来，我们儿子的名分将来要公开的宣告出来，展现出来。将来我们要凭，现在我们是凭着信心，眼睛看不到，但是将来我们儿子的身份要眼睛是可以看得到，因为我们自己也要与我们的主面对面。将来如何我们还不知道，但是将来我就要知道，因为我要与他面对面，变得像他一样，是这个概念。 OK， 所以我们的信心一定是指向那个盼望，信心一定会产生出真正的盼望。那个盼望不是在今世，不是在我们肉身的时候会呈现的，基督的盼望定义是如此。然后我们再看，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没有功效，唯独什么？信心才有功效。这里就是讲到用雅各书的那个概念，为什么雅各会说我们不是完全，我们不是光靠信心，我们也是靠行为。这个并不是抵触，我们之前讲到已经讲过很多次，这完全不是抵触因信称义的这个原则，而是在强调如果你是真实的信心，必定会发出仁爱，发出仁爱。 Faith working through love， 这个 love 就是工作嘛，行为嘛，善行嘛，爱上帝和爱你的邻居。 OK， 如果你是有真正的信心，必然会发出，这个才是真正有功效，可以拯救你的信心。 OK， 你不能说我有信心而没有行为，那个信心就是死的，雅各书那边所讲的。但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注意，他用的字句都是我们，我们是靠着灵 圣灵。然后在第六节说，发出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如果这个仁爱这个信心有功效，信心不是在一个集体的处境之下，那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你懂我的意思了吗？你这个信心之所以有功效，是因为它是在一个集体里面。你不能说我只是爱，我有一种那种很好的感觉，很升华的感觉。那个爱是你爱上帝，然后你爱你的弟兄姐妹，一定是在一个集体的处境之下发生出功效。所以你信心是否是真的，一定是在一个集体的处境之下印证。而这信心，而这真正的信心，发出仁爱的信心，也必然会引致那，因为信心的内容其中一个就是告诉你，你会领受那所盼望的义，或者儿子的名分，或者有一天你要见你的主。 OK， 那我们再看哥罗西书一章四到五节，这是我们很最近比较熟悉的经文。有人找到就可以帮我们念一下。 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我们知道信望爱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在圣经里面会信心，像我们刚才的是刚才的前面刚才读的那个加拉太书的是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信心很明显产生出盼望。但是在这段里面我们之前有提到，是因为我们有在天上的盼望，所以我们在地上 exercise 运行这个信心，而这信心是有对圣徒的爱、right? 也是一定是在一个教会的处境，与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连结，或是用另外一种原因，因为你必然是与基督的肢体连结，你是不可能不与基督的肢体连结。信望爱才真正的在你的生命中运作彰显出来，借此印证你是基督徒的身份。所以有什么独立孤行的基督徒，不聚会的基督徒，独者独，反正就是那种独行侠的基督徒，不需要聚会的基督徒， Come on， 不可能的事情。 OK， 不聚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那边的警告是这么的严重，它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你们不要停止聚会，像一些停止惯的人。为什么？因为这是你们的身份。你一直停止聚会，你就不断的印证你根本就不是基督的肢体与基督连结的人。 OK， 所以我们的信望爱一定是在一个集体的情况之下运作出来的。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个人的练功，我们之前讲到很多。我们再看或者罗马书五章那一段，我念出来好了。这边我有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的圣灵 No，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集体多数，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 No， 浇灌在我们心里，上帝的爱浇灌在他的肢体，在他地上的身体里面，基督的爱。或者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五节好了。我为主的做囚徒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与你们蒙召的呼召相称，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这个就是 faith working through love， 展现出仁爱的信心。如果你有这个信心，你就应该谦卑，要温柔，要忍耐，要有爱心，互相的宽容，以和平彼此联系。你如果不是在一个集体里面，你如何与和平彼此联系？竭力保持圣灵所赐的 unity 合一。 Why？ 为什么？因为身体只有一个，大公教会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位，正如你们蒙召都是为一个指望而蒙召，一主一信一喜。我们特别注意，我们的盼望是同一个盼望，我们的盼望是只有一个指望， 没有其他，不是你的盼望，你在天上的盼望是跟我的盼望不一样。因此，定义上这个盼望有一个集体性的，所有的圣徒都有这同一个盼望。我们是上帝赐予恩典的单位 ，OK？ 上帝赐我们，上帝的爱赐到我们里面，你们有同一个盼望，你们是一主一信一喜，你们要和平彼此联系。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这一段，我个人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因为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How do we 我们如何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也许在分享的时候，小组分享的时候，有人有喜事，我们要哎，对对对，大家很好。但是阿米，我不知道你自己的感觉。对，那是你的事，我很为你高兴。但是什么意思？在这里讲的是要与他同乐，我不只是为他高兴，我是与他同乐，然后与哀哭的人同哭。悲伤的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我们也是 ，OK， 我们要有同理心。我们为什么花这么多的很多教会花很多课？我们要有同理心。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同理心，所以这个好像变得很重要。到底什么是同理心？但是这边讲的，我们是与他同哭，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是一同受苦，我们是一同快乐。在教会里面，不应该有人单独的受苦，也不应该有人单独的快乐。我讲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性，这个大家都很。能够接受，因为我们有共同一个盼望，也就是有一天我们要见我们的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边，十三章十二节，或者约翰一书三章那里，或者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那里，有一天我们要见他，我们要在他脸上看到上帝的荣耀，我们要荣上加荣，我们要变得像他一样，我们就真的知道我们的身份为何。正因为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位的人，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有这一个盼望，所以你可以与你的弟兄姐妹同喜乐和同哀哭。我试着解释这个，也许我们可以继续的讨论，或者大家可以思想 why 为什么如此？因为我们有同一个盼望，我们在地上经历，圣徒在地上经历的所有的喜乐、哀愁、受苦，都是为得到这个指望、得到这个盼望而铺路。或者用另外一个经文来理解，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蒙他拣选的人。万事，所有的喜乐、所有的哀愁、所有的都是在为你效力，叫你得益处，就是要叫你有儿子的形象，有一天你要看到他变得像他一样，都是在为你铺路。或者换另外一个方式，我们成圣的道路，那条窄路是上帝指定他圣徒必然要走的道路，所以在这条道路上，不管你是在时间中经历任何的喜乐、任何的哀愁、极大的悲剧、极大的悲伤，对你来说都是最好的事。那这样子，我们在小组分享的时候，或我们彼此分享的时候，同喜乐、同哀哭，的确是有点抽象。那我们的确是要有同理心，我们的确为他高兴。但是，如果你一旦看到这个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这个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这个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在他来说，不管是多么的难受，或者当下他多么的嗨，都是最好的事。为了都是为了要他得到那同一个盼望，那个盼望也是你的盼望。这样子，我想你真的可以为他高兴，你的嫉妒可能会少一点，你的 OK 有点 OK 好啊，没有关系，那个可能会少一点。你真的可以与他一同的哀愁，因为你知道不管发生在他身上的什么事，这个对他来说是最好的事，因为他的主、他的父在预备他 要得到那最终的盼望，那也是你的盼望。你现在 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听得懂听不懂，或者用另外一个， 我不是在针对，可是这个在任何的团契里面都时常有孩子的父母们，我的孩子表现很好，感谢神，他最近怎么样怎么样，他有成就，或者他上到他要大感谢大家为他祷告，代祷的内容就是我孩子要考一个什么什么大学或者研究所或者 PhD 或者什么，大家赶快为他祷告，然后有了好的结果，那大家这个弟兄姐妹就拿出来分享，那这时候大家就要与他同快乐。但是 actually 我自己会觉得说，因为那是你家的事， seriously OK， 也真的是这种事情真的是你家的事情 OK。 但是如果你仔细开始想，如果这个真的是一个圣徒，第一个也许他带祷的内容他求的内容会不太一样，但是他真正有喜乐或者他真正有悲伤的时候，你真的可以看出来这是上帝指定为了他的好处，要叫他得到益处，万事都叫他互相在效力叫他得到。这个时候你应该有一个架构，真的让你是真的与他同喜乐，因为在他身上发生事你在你自己身上也看到，你们要得到的是同样，你们走的道路是同样，虽然在个人的生命中会用不同的方式印证出来。OK， 我再讲一小段，也许有一点时间。我们还是回到基督身上，在客西马尼的时候，耶稣有一段话：你们难道不能够同我一同警醒吗？在马太福音那边提到 ，metamo， 同我，难道你们不能警醒一下吗？为什么特别提到同我一同警醒？他是真的那么 care， 就是说 ，I don't know， 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太太，我有的时候我很烦的时候，然后你怎么都，然后他还很高兴，然后你就会心中不平，你怎么没有同理心这一类的，你知道吗？你怎么不同我？哎，你这个你不知道，我讲到都还没准备好，你怎么那么轻松什么什么的？你去遛狗，不用，我没有时间，你懂我意思吗？这边耶稣同我。他在教导，我想这边很明显的是在他教导他的门徒，不是说你要跟我一起好像付上这个救赎的代价，但是你们要学习，这是你们必要走的路，因为我走这条路，你们不能同我一起警醒，你们不能够同我一起祷告吗？或者说我们在思想分享，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我们的主，我们的分享刚才也讲到，基督徒的分享时常就是我有好事你要替我高兴，我有不好的事你要替我祷告，我的事，那个分享有一点就是我把我的东西丢出来，你们就有责任要为我承担。我当然这个是讲得很粗糙，在真正的小组里面或者团契里面必然不是这么粗糙，但是你懂我讲的意思。但是你思想真正的分享，我们的主是他怎么分享？我很乐意与你们吃这餐，分享这餐。他怎么乐意与我们分享这餐？我的肉你们拿去吃，我的血你们拿去喝。所以老约翰后来会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或者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那边讲到那个葡萄树的那个之后，马上就有一段经文说，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 OK， 彼此相爱，这是我给你们心愿，你们彼此相爱。但是他没有停在那，正如我爱你们。我们彼此相爱的基础都是因为他如何爱我们，然后我们仔细想，正如他怎么爱我们，他怎么爱我们。老约翰后来会写，弟兄们啊，我们也当为彼此舍命。 Why？ 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因为基督也为我们舍命。这个为彼此舍命的怎么样运作出来，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不一样，但是 这个是主对你的 command， 因为他是这样的爱我们，因为他把他自己分享给我们，所以我们基督的分享远远多于我们平常，我们都不太了解我们领受了这个分享的本质，是因为我们领受了多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分享。所以我们代求的内容，祷告的内容，我们应该是在这个 context 下，你不能与我一同警醒吗？我们分享，我很乐意与你们共同吃这餐，我们要彼此的相爱，因为他如何爱我们，他如何，我们在地上就如何。那这个就讲到 OK 关于这个我不知道我讲的是不是很清楚，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个是我讲 Mark Jones 他已经开始在讲这个，可是他在那本书里面没有更清楚的讲出来。为什么这对我们来说是这么的重要？这个集体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圣徒的盼望都是一个盼望，大家的盼望都是一样的。我们都会说，若没有基督，我们就不完全。这是很近前的言语 ，right？ 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人，没有基督我们就不完全。但是我们更应该明白，基督若没有我们，他就不完全。我知道讲这个，尤其在现在的教会，在那种校园文化的影响之下，大家会想说：“耶，我们时常在讲基督，已经把它变成好像他很需要我们。”他在十字架上死了是要为我们证明他是多么的爱我们，好说服我们归向他，或者说他不离不弃的永远会陪伴我们，他就像我们的小情人一样 OK， 或者暖男基督 right， 好像他有一种需要，他很需要跟我们在一起，要不然耶稣会很寂寞，你要来教会啊，你懂我意思吗？那我们不是在讲这个，但是有一个更老的传统，清教徒他们讲，基督若没有我们，他就不完全。如果我们仔细想这个的话，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命都是在与基督联合的这个事实，我们的身份就是与基督联合的人，我们是与基督联合，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子展现出来、活出来的。如果我们与基督联合，定义上当然就是我们也了解，我们必然是与基督的肢体联合。你没有选择，你不能与你的头联合而不与你的手指联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边的概念。也因为如此，我们有上天堂的盼望。Why？ 为什么我们有上天堂的盼望？自由发挥，你上天堂的盼望确据，这个 hope 盼望的确据是什么？大家可以讲自由发挥，或者之前学到的都可以讲，没有人要分享，大家都没有确据，大家没有确，对这些盼望都不是很确定。你看到我的 Facebook 吗？OK， 其位的先大家先不要听，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可以用其他的。我们为什么有上天堂的盼望？ 我去给你们准备地方。 因为我们主他有应许来，我去为你们准备地方。如果没有地方，我早就告诉你们了，你们不要忧愁。或者他为我们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因为这是他最终，这是我们最终，我们要看到他的荣耀。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就像齐伟刚刚讲，因为他不想在天上做一个没有身体的头。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11章40节。11章40节，我们知道11章是讲到我们有很多信心的榜样，来，这些人都是世界上所不配的。他们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这些人都是因信获得了赞许，但是他们仍有所盼望的，仍未得到所应许的。而且，你仔细想，这是很奇怪的，因为这是在讲之前的， 信徒们，他们都已经不在世上了，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仍然未得到所应许的，因为上帝为我们预备更美好的事，若没有什么我们，他们就不能达到完全。 What does this mean? 这什么意思？若没有我们，他们就不能达到完全。这个当然就是讲他们仍未得到所应许的，他们的应许还就不完全。这是在讲什么？或者我们再看以弗所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那大能曾运行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又使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手边。上帝的大能叫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把他高举坐在自己的右手边，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有权能统治的和一切有名号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所超越。这也在哥罗西书有相对的经文，我们之前有讲到，上帝使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又使他为教会做了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之后在以弗所书五章那边会再讲，他是教会的首，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充满完全，类似的字眼。也就是说，我们的主现在已经坐在天上，他为我们代求就好，可以拯救我们，拯救到底。但是只要一个圣徒不与他同在，就表示还有一个肢体现在没有与他，没有看到他，没有现在用肉眼看到，没有变得像他一样，没有得到那应许的完全，或者真的知道我们未来要如何。只要还有一个圣徒还留在地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代求之功就没有完全，他就不完全，因为他的身体没有与他同在，因为父所赐给的他的人还没有眼见他的荣耀。基督若没有我们，他就不完全。 Goodwin 在这个的他的一本书 Christ Set Forth， 我建议大家可以读那本书，不长，他不像 Goodwin， 不像他好朋友 Owen 那么难读，他的英文还蛮好读的。 我把他英文你们回去可以自己读看一下，他主要的意思就是，他身为儿子，他不只是儿子，他是教会的头，这是关乎他道成肉身中保的职分。他坐在父的右手边，就像以弗所书二章六节，我们现在已经与他坐在右手边，那是已经预告，就是说我们现在凭着信心是与他联合的，将来我们真的是要与他坐在父的右手边。但是他现在在那里好像就像一个头，他的肢体，他的身体还没有与他同在，所以他必须，他这些肢体他要把他们带到上面去。然后他接下来会讲说，他这样子，基督现在坐在父的右手边，不只是上帝的儿子，是教会的头。如果以教会的头来说的话，他就好像一个瘸了脚的头，或者一个被切割的，他的身体还是被切割的，还没有与他同在。所以Goodwin 他继续说， Christ is our element， 就是好像他是我们是与他联合的。他既然已经升天了，我们就好像火花一样飞上去，要朝他飞过去，而他将他的圣灵赐下来，现在在他地上的肢体作为以后我们要与他同在的印证和 seal 和 assurance， OK， 也就是说我们有圣灵的这个事实，其实也在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在某一个层面他是不完全的，因为我们还不与他同在，可是他已经赐下他的圣灵，他的灵在我们中间确认 seal 印证，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要与他同在， OK。所以想到今天的重点，为什么你的盼望必然是集体的盼望？若不是集体的盼望，你根本就没有上天堂的确据，你的盼望也是虚妄的。正因为你是他的身体，他头要与他的身体同在，他才完全。你既然是他的身体，必然是与其他的肢体连接， 必然是在一个集体的 context 处境之下，所以基督徒的盼望是有集体性的，这对你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样子你就有上天堂的确据，它不会缺少一个指头，不会缺少它的一根毛，一个手指，一个手指甲。所以我们要多思想，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集体的，我们的盼望是同一个，他要我们与他同在，这是为什么我们盼望是这么的真实，然后我们上天堂的盼望是这么的切实。不是因为我们最终，不是因为我们信得很努力，或者我们甚至神学懂得够多，是因为我们的主要我们与他在一起，他不能以这个来讲，我们是可以说他不能没有我们、okay. 因为我们是他的父赐给他的，一个也不会失落。 OK、好，还有五分钟，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我希望这个不是我们在主日学会讲的比较神学一点。淑兰姐， 我们没有基督，我们就不完全，这比较容易。我们那些说基督若没有我们，他就不完全，这个有点难懂，因为在人被造以前，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就彼此内住，彼此相爱。那时候他需要我们， 他不需要我们。可是既然他。淑兰姐的问题，所以你刚听懂我刚讲的吗 ？OK， 淑兰姐的问题，她可能又想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我们的 Doctrine of God 就是上帝论，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上帝是阿谁，自给自足的上帝 ，OK， 所以那个 necessity 本质上的需要，它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东西，它不需要创造我们。其实有很多教会会说，因为上帝很寂寞，他需要有个爱的对象，所以他创造了我们，让他可以展现他的爱，然后说服我们他真的是爱我们的，然后再把他的儿子献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看哇，这个爱是多么的伟大，然后要说服我们 No， 他是自给自足。正因为他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上帝，他本质就是爱，他不需要，他已经有一个全然 interpenetrate perichoresis， 就是互相连接的这种爱，这本质的爱，三位一体的爱，所以他不需要我们，但是他需不需要我们 ？Yes， 他需要我们。所以这个时候，改革中神学就非常的精彩，因为我们会分辨需要，什么需要。你有一个需要，这个需要就是 necessity， 这个有一个 essential necessity， 本质上的需要，他根本不需要我们，自给自足的。但是，一旦他的 will decreto， 就是他既然在永恒之中，他下定他要创造，然后在他就要拯救一群人做他自己的子民，然后他又设定第二个位格是要做这群子民的头，然后他在他的旨意之中，这群子民必须要与他的头连接，然后才得到他们的应许，才得到他们被造的目的，救赎的目的。以这个来讲，他的旨意的这个需要，他就需要我们，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把这个 confuse 到，对，他怎么会需要我们？我们的 doctrine， 我们正统的 doctrine 不是上帝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东西，他是阿谁，自给自足的上帝，永恒的上帝，他怎么会需要我们？没有错。但是当我们仔细的分辨 make distinction distinguish， 我们讲的这个需要是什么，是在他的旨意之下，关乎他外在的工作。一旦他定义这是他的旨意，一旦他定义这个需要是 according to his will， 按照他的旨意，他全然出于他自由的旨意，我们就会说他需要。在这个既然在他的旨意之中，在他的救赎计划之中，在创世以前，我们就是在基督里被拣选的人，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四节，按照这个他需要我们。所以淑兰姐这样回答你的问题吗？ OK， 好，还有其他人吗？今天我没有服侍，所以我们可以多一点。 不是没有服侍，我没有主堂的那个。如果大家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可以下课。七位。你大声一点，可以吗？彼此相爱怎么样？ 爱要常以为亏欠。 啊啊啊啊！ 那我们的思想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讲更清楚的意义。其实说基督爱我们，然后我们彼此相爱，爱要。彼此亏欠的这个概念我们要怎么思想，但是我想齐伟他是不是可以更清楚你想问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想要说，因为基督爱他，其实远远他其实远远超过我们，那我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想，我们的爱不如基督跟当有亏欠的部分，就是可以这样，就是因为我自己想带去，所以我想说在我们思想 那他的意思就是基督爱我们爱是没有亏欠的，但是我们信徒之间彼此的 爱。OK， 这有一段经文，还是回到，因为我们最近在普里的小组在看那个，刚好我就想到这段经文，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我们翻开一下。其位的问题是说，基督 好，如果这样讲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的爱总是 pattern after， 就是是以基督爱我们的那个为模范或典范。因此我们彼此相爱，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彼此亏欠的概念，就是爱好像是我欠你的，所以我爱。可是基督爱我们，他并不是亏欠我们而爱我们。但是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章其实这边有很多可以大概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其中一个是十三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我们通常解释这个就是，你们要彼此，前面的就是我刚刚提到，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所以基督的相爱一定是不是说出于我的好意，或者出于我是好人，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是更推到因为他爱我们，正如他爱我们一样，所以我们彼此相爱。那我们也理解我们因为我们还在肉身，我们有罪性，我们的相爱绝对不是不可能，这个是可以理解的。OK， 但是也有一个概念，好像我们是彼此亏欠的。在这边你看，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耶稣在这边讲的是说，而且他之后就讲说，我现在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为朋友，所以他在这里好像是在解释说，没有比这个更大爱心，我在为你们舍命。但是你仔细想，他真的是在讲这个吗？他上十字架的时候，这些人是他的朋友，但是如果他不上十字架，这些人是他的什么？仇敌。也就是说，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为他的仇敌上十字架，好叫他的仇敌成为他的朋友。他有亏欠这些人任何事情吗？没有。那如果以这个架构看，如果没有亏欠的，因为他爱他的父，这是他父的命令，为此我父爱我，因为我为他们舍命。以这个架构，如果他都是这样子，那我们的彼此相爱更当应该就是我们是彼此亏欠的，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赎回了他。你懂我的意思吗？并不是说好像本质上你真的是欠他什么人，可是是在因为基督为我们不欠他任何的，他都可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那你理当看你们的彼此相爱，你是亏负你的，你不应该不能够饶恕他，因为你已经被饶恕了，因为他已经赎回你，因为他已经为你付上最高的代价，你就没有任何的 reason 可以向他讨债，反而甚至你要看你自己是亏欠他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OK， 也许这样可以解释。OK， 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你赐给我们的盼望是何等大！我们在肉身的时候，我们多么的难理解。 保罗说那个至高至大的荣耀，他似乎是已经没有话语可以理解我们将来要领受的这个应许，这个盼望是多么的大。所以以我们有限的智慧，有限的能力，有限的理解，有限的悟性，主要就求你赐福我们，我们也全然有信心，因为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悟性，而是凭着你圣灵在我们重新更新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新的意志，新的情操的悟性，来试着宣告你赐给我们的好消息，那盼望是多么大，来试着理解。也就祝福我们以上讨论的时间，也预备我们的心，也祝福今天服事的讲到的所有的所有你的仆人们，让我们真的是领受到你的道，让我们真的是来到你面前敬拜你，心中有喜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谢谢。